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五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十七点零一分，随着欢快的音乐呢，欢迎来到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哎，欢迎大家今天准时又收看我们的健身板块啊！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节目请来的嘉宾，他所带来的这个领域跟我们往常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们之前的那个健身教练都是稳准狠，就是带你做一些减脂或者是增肌的一些训练。 对。 但是今天来到了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就是跳舞。因为你知道，像我跟佳妮这样身高比较高挑的女孩子，通常我们会跳起舞来四肢看起来很僵硬，就是可能 这真的是一个很致命的 问题，不太那么协调，跳起舞来就是一个笑话。然后呢，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一位嘉宾，他号称是要在节目当中现场带我跟佳妮进行这个 大变身 舞蹈的互动，当然也有可能还是嘉宾跳得很好，但我们两个依旧是一个笑话。 我们为了衬托嘉宾，今天也是拼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了特别范儿健身舞蹈课堂的创始人郑伟老师，让我们先来欢迎他。嗯， 欢迎郑伟。 大家好，我是郑伟。 哇，声音很有磁性哎， 声音非常好听。因为我在跟那个郑伟老师在大概对一遍内容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个微信语音，当时我就被声音迷住了。我想，妈呀，这个嘉宾怎么声音这么好听？ 太适合来我们广播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在稍后的环节会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怎么样边跳舞边健身。因为今天郑伟老师好像跟我们说，他们带来的这个舞蹈并不是难度那么高的，其实就是类似于健身动作的一些舞蹈。 对的对的， 比较简单一些的。 对，所以也很期待一会儿在现场展示给大家。那么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就是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对， 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呢。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首先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潮流风向标。 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呢，其实和我们上一期健身节目的资讯有一点呼应的这个感觉。在上一期的这个资讯当中，我们讲了一位接近70岁的大妈，玩单双杠很溜。今天呢，我们发现这个大妈她并不是一个人，我们发现了一群妈呀，这个单杠双杠很厉害的大爷大妈。接下来我就话不多说，咱们先来震撼一下，来看 一段视频吧。 对， 好。 视频给我的感觉就是自己练了那么久，却离大妈的水平差得很远，感觉他们那个上肢力量都非常强。 嗯，而且我就看他们的时候真的就是切切实一句话，高手在民间， 真的是 让我想起了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 你还看过天龙八部？ 对， 你的年纪也是看过。哦，真的吗？看来我们童年记忆差不太多。 嗯， 哎，我想问一下政委老师，像你们平时一直跳舞什么的，力量会很强吗？ 也还好，我们其实练的不是绝对力量，是相对力量。 就是大部分还是自重训练， 就是相对你的体重而言，其实身体的控制和阶段性的爆发力。 哦，是这样。 嗯， 也是一个了解自己身体的过程。 对， 你也该了解一下你自己了。 别提了，因为经常不健身我又感冒了。 所以郑文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一直坚持跳舞什么的，其实身体抵抗力也会很好。 对，其实人不说呢，最好不要说一年没感冒过一回，因为可能会说完就会感冒。但其实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吧。我觉得习惯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好像真的这一年也没有感冒过。 对，我之前就是 这一年不是预测。 对对对， 我之前就是每一到换季的时候一定会感冒。 嗯， 现在就是无论穿的有多嘚瑟，绝对不会感冒。 我之前是很少感冒，然后现在开始天天感冒了。 可能你的年纪慢慢要追赶上我了，知道吧？ 我要好好健身了。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条消息是在福州某医院急诊科来了一位腹痛的小伙子。然后呢，检测结果出来，发现他的这个甘油三酯接近正常值的30倍。原来呢，是因为他经常胡吃海喝，而且又不爱动，像加腻一样。那医生呢，用一种很特殊的技术，从他的血液里面过滤出了两大瓶脂肪。这项技术的英文简称为 DFPP， 常被称为大腹便便的技术。妈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很好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29岁的男性患者，是在10月3号那天出现一个持续的上腹痛，患者在近几个月有出现一个早期的糖尿病的症状，然后所以患者平时就吃的很多，就胡吃海喝。患者的血脂的话，甘油三酯这一项目是高于正常值将近30倍。体型肥胖者平时应适当多吃蔬菜水果，然后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 刚刚这段视频可能会引起不适， 已经引起了不适。我再次要抗议，小雨姐，你不能拿我跟他类比，我至少没有胡吃海塞，虽然我不爱动。 我错了，友谊的小船不要翻好吗？是不是要删好友了？ 我考虑一下。 哎，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伙子不太正面的一个行为，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无论你喜欢吃什么东西，都是要适量， 对， 不然很有可能会有危险发生。 但是有一些物种，他们不管是吃还是动，都是我们关注的目标，关注的焦点 啊。真的吗？ 而且还是越胖越可爱。 是吗？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猜一下。 动物吧。 没错，的确是动物。 所有的 动 物都是 有这种特权。 动物就是越胖越可爱，然后腿越短越萌。 嗯， 人就是完全相反。 今天的这个主角是我们的国宝啊。 哎， 在黑龙江上智熊猫馆的思佳和佑佑，黑龙江现在已经下雪了。 嗯， 他们呢看到黑龙江下了鹅毛大雪之后呢，就开始兴奋的翻滚，然后各种炫技。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他们到底有多可爱。 好的。 还是栖息环境，被这个大雪覆盖了以后呢，什么都发生了改变。所以这两只熊猫呢出来以后探索之后，它发现这个环境是安全的，可能是某一个点触碰到了，它就开始刺激到它，它就开始兴奋，活动量增大，玩的情绪变大。在熊猫界里有一个名词，就是猫粉。像这些球什么的，其实都是这些所谓的这个熊猫粉丝给他们邮寄过来， 丰富的这两只熊猫的这个活动性了。 我觉得当熊猫比咱们要幸福很多，因为熊猫有粉丝给他寄礼物， 对，天天都能收礼物，还能够胡吃海塞各种玩， 而且越胖越萌呀，也没有人督促他减肥， 哎，说不定也有为了他的健康熊猫国宝都不能够幸免于难。 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健身其实已经怎么说，在各个年份里都有不同的流行， 对，有流行趋势。 哎，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段视频呢，就是在过去的一整个世纪里面，100年之内，每一个年代的女性对于健身的理解会是什么样的呢？现在看到的是1910年。什么东西？跳绳，1920年来了。 我很好奇，他们都穿着裙子健身，穿着这种裤子健身，还有衬衫。 30年，健身的衣服都很好看哦。哎，划船机，哎，很厉害。到了40年代。 小短裤已经上了， 这个机器看起来，哇哇，这是什么？ 神奇。 1950年， 快什么？ 开始做二头弯举了。60年， 是健身操吗？健美操。衣服好漂亮， 有点像那种连体泳装。 对。 哇，到了80年代，那个音乐都变得不一样了， 重金属。 运动强度明显要比之前大了一些， 更专业了。哇，搏击，还有一些拉伸。 我们家就有，哎，刚才那个机器我妈就买了，没有任何用。 90年代流行的趋势 倒退了快30年，瑜伽球已经出现了， 肌肉控制。 2010年应该是最接近我们现在的年代。 甩大绳， 各种甩， 瑜伽垫， 看了那么多种运动的形式，佳妮，你最喜欢哪一个年代？ 还是现在这个年代吧。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年代是融合了可能之前各个年代的一些优质的东西流传下来，所以现在的运动形式是其实是更多种多样， 取其精华，其其糟粕之后 的。对，就像跳舞也可以带来一个很好的身材的变化。嗯，哎，我想先提问一下郑伟老师。 好。 在你们那儿跳舞可以跳出腹肌来吗？ 这个是一个需要比较时间长一点的练习了。 好的。刚刚看到了100年之内健身的一个流行的趋势。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消息是 一个 关于健身什么时间健身最好效果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嗯，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探讨过。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所谓的专家说法都不太一样。对， 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这个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这个专家。今天这个专家呢，分成了这么几个时间段啊。他说的是，如果你选择在早上这个时间段运动的话， 他都分析了一下这个优势和劣势。 对，早上的时间段就是6到11点这样的一个划分。他说的呢，是早起运动可以让你一整天充满斗志，在一天当中都可以让新陈代谢处于较高的水平，对于燃烧脂肪来说很有帮助。那睡眠问题呢，如果你前一天晚上有睡眠不足的话，就没有必要强求一定要在早起运动。即使你有晨练的习惯，睡眠不足会影响运动的成效，更何况呢，健身的本质在于健康，所以不如多睡一个小时。嗯，这是早起这个时间段。 对，早起的话，如果前一天熬夜早起健身，一般健身教练都不会鼓励这种行为。 因为健身包括跳舞也好，健身也好，任何的运动其实都是要保证一个充分的睡眠时间，你只有休息好了，才能够保证你身体的各个部门的运转好。 我在猜测，其实就是郑伟老师他根本就不用担心学员睡不够的这个问题，因为可能 跳完之后太累了，立刻睡 之后就已经很累了。 还好，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每个人锻炼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生物钟不一样，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跟他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很多人他就是加班，他就是早上起来可能要很早去上班或者是怎样，他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时间段来决定的。这个没有完全意义的好与不好，但是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晚上确实是，如果你很晚去锻炼，就据我所知，有一些健身工作室吧，可能甚至是会有晚上10点以后的课程。 妈呀， 那个我觉得反正对于一般的上班人群来说就比较麻烦，就是你锻炼完以后回去还要睡觉，你第二天早上还要早起，那可能那个时候 可能 就很难，对，兴奋的状态就很难入睡了啊。 大概需要个一个小时平复一下心情。 所以你们舞蹈课都是在几点的时间？ 一般最晚的就是9点钟就结束了。 哦，9点钟 结束了。 对对对， 那还可以。 也是利用这个上班的，也就是剩余的时间。 对，基本上下班以后大家来健身房上一节课，这样结束以后洗个澡回去以后身体也凉下来，慢慢就是可以再平复一会儿再去睡觉， 过完完美的一天。 对，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在下午这个时间段运动。下午呢，他给出的这个时间界限是14点到18点。说到在这个时候呢，身体肌肉的血液供给充足，这时候你的体温也会比较高，肌肉和精神的状态都不错，比较适合。同时呢，在中饭之后呢，身体的糖分充足，能够更多的释放能量，而且此时的神经反应和力量中肌肉的表现会来得更好，受到运动伤害的危害也会降低。 我就是经常下午锻炼。像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就是刚刚锻炼来， 哎，自愧不如。 下午锻炼我觉得还是挺有活力的，但是当然还是 有碎片时间。 对，还是要看大家的自己的时间分配。你只要你有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无论是几点练，只要不是吃不饱饭和没有睡好的情况下，其实任何时间都是还 OK 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晚上时段运动，它指的是18到21点，并没有刚刚郑伟老师所提到的某些工作室在 10点钟 以后还会有课。我想好奇，他们这种形式是到半夜还会上课吗？ 我估计下课以后，他要10点的课的话，一个小时要11点了。 那 对， 11点还有课吗？ 那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是为倒时差的人开的吗？ 很好奇是哪里。 对对对，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就是工作室俱乐部慢慢发展越来越快，其实有很多俱乐部都在做24小时了。我相信你们也去经过这个，对对对，所以到24小时，其实更多的其实可能晚上没有那种组织性的课程，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锻炼。 会有人喜欢在半夜2、3点钟的时候去锻炼吗？ 反正我住的楼下那一家健身房，好像我有的时候 睡，我一般睡觉大概在11点半到12点之间睡，有的时候可能开个窗户还能看到里面有人在锻炼，就也许他是特殊工作的人吧，也许就是说可能第二天不用早起去上班，也许他是上班时间是在下午，有可能他这样的锻炼人啊。 还有我们媒体从业人士 我们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时间， 对， 但是即使是第二天不用上班，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休息好之后等到第二天上午你再来 精力 充沛的去运动， 对对对对， 这样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接下来看到的是晚上的时间18点到21点嘛，大部分人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健身， 因为已经下班了， 对，就像我健身的工作室它有一些那种私教小团体课，可能是8到10个人那种，然后呢通常都是会在晚上6点半呀7点半8点半这样的时间段， 黄金时间， 对，是在9点之前基本上所有课都结束，它这个形式就是说在附近上班的人可能你下班了之后直接过来吃一口东西过来，也可以躲避晚高峰，这是很好的，因为6、7点钟实在是太堵车了， 对 对， 有效利用时间， 是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呢也是刚刚我们郑伟老师提到的这个晚上运动不要太晚，至少在每天作息睡眠时间前的3到4个小时不适宜健身，这样的话可能会使你的交感神经处于比较兴奋的状态，从而会影响到睡眠。 我每次只要一剧烈运动之后，就比如说去操场上跑一圈回来都得经过1个小时才能平复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缺练，真的，比如说佳妮，你从现在开始每天在操场上跑一圈1个月之后你就不需要恢复1个小时了。 但我会觉得我兴奋，我就感觉浑身充满劲儿那种感觉。 那你继续跑啊，不要停啊，不要停啊， 看来是我跑得不够。 对，就像之前在最早期我还没有开始健身的时候也是每一次在跑步机上可能坚持5分钟已经感觉自己到极限了，再多跑1分钟就要掉下来 了， 对，就要晕倒，立刻晕倒。然后后来也是自己的耐力也会越来越好， 挑战了极限， 是的，你也可以挑战一下， 好， 不然不要再来上这个节目了 就这样把我开了吗？ 不开好的，时间进入到了17点22分，我们来预告一下，在今天呢我们稍后的环节当中将会跟我们的郑伟老师，他是再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特别范儿健身舞蹈课程的创始人郑伟老师，再次欢迎你， 谢谢， 因为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郑伟老师会跟我们进行一些舞蹈知识的普及， 是的，而且并且我也很想了解一下舞蹈老师平时的日常是怎么样的，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像之前的那些力量训练的教练一身的肌肉，但他们也是很有力量，所以一会儿我非常期待有可能会迷上这个运动，可能从此之后再也不举铁，转型去跳舞也不好说 哎，同时也提醒咱们在收听我们这个广播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听到郑伟老师这么有磁性的声音之后呢，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啊、 看看他长什么样， 对， 长得还是不错的、 长得还是可以的， 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还是不错的， 非常可以的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在微博或者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是的，今天我们的嘉宾颜值和声音都很好，千万不要错过哦，一会儿见喽，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一首歌曲之后见。 才能保护他。

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7:30，马上31了。17: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嗯， 同时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来自于 太默契了 特别范儿健身舞蹈课程的创始人郑伟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郑伟。 嗯， 郑伟老师，刚刚大家已经被他的声音给深深的， 还是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的方式来看一看我们郑伟老师，不仅声音好听，颜值也是不错的。 对， 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嗯，一会儿郑伟老师还要给我们秀一下身材的，要 教 我们舞蹈的时候就可以看一下，可以展示一下你的肌肉线条什么的。 我以为要脱衣服什么之类的。 怎么可以？那大家就发现我们今天直播间爆了，进都进不来了。 我们之前经常有 Q 到那个男嘉宾 要 脱衣服啊什么之类的， 要不 要来，就是总之就是很为难大家。 上期我们做了100个俯卧撑的男嘉宾进来之后就要露出自己的跨栏背心。 对，因为我们有些男嘉宾是那种肌肉线条很明显的那种健身教练，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发现直播间里面温度很高，就非常开心，就想哇太好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脱掉， 我终于可以露出我的训练痕迹了， 我就会说脱，全都脱掉。 还能播吗？ 好，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广播收听和视频收看的方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郑伟老师，也是一个我跟佳妮不太了解的一个全新的领域， 对， 叫做健身流行舞蹈，对不对？ 我们 想先来请郑伟老师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因为好像这种舞蹈是由他本人创造出来的，就是在他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前是没有这种舞蹈的。 对， 很厉害， 是他自己研发出来的。 所以郑伟老师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是怎么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呀，然后之前都是做什么的呀，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OK， 好，其实您刚才说的没有，其实这个是我先说一下，这个是有的，因为就最早其实健身舞蹈来说，包括健身操的演变到健身舞蹈都是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的。最早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简方达，对吧，在国外非常火的健身操的鼻祖。OK， 他其实是最早创立健身操这种形式的，在中国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叫马华，对吧，马华其实也是把这个简方达的健身操舞带到中国，最早形成非常大的影响力。 好像各个国家的健身操都红了很长时间。 对， 像韩国的那个郑多燕当年也很红。 是的，是的，其实这都是算近了很多了。OK， 所以健身操到健身舞蹈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演变。包括就是市场的认知啊，大家对于这些事情的这个事物本身的一个理解，然后包括年代，就像最早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周期，对吧，就从最早的一些单一的训练动作，然后到后面很多人其实通过健身房的锻炼有一些群体的练习，那大家会发现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觉得有一些枯燥的一些动作的时候， 一直在不断的 对不断的进化和调整。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在锻炼的过程中间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比如像互动的动作啊，一些舞蹈啊怎么加到训练里面，这些都是都不断的去研究和琢磨的。对，包括我们其实在之前很久，因为我跟 Nike 有合作有快10年了，所以就是说最早 Nike 也会派我们去国际上面的一些大会去学习，我们会看到国外很多人，因为国外的发展要比国内长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去国外看的时候，当时第一次跟 Nike 的团队出去在美国的那个 Idea 大会的时候，当然其实是非常开眼界吧，叫对，所以我就说从那之后回来我们其实也思考了很多，就是那个国内来说的话 健身课程还相对比较单一， 嗯，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去不断的去磨合，包括本土人能不能适应这个国外流行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打磨这些课程，最早其实我们在俱乐部里面也不断去实验，然后大家去反馈回来的信息我们再去做调整和修改，然后最后慢慢的形成了这样的舞蹈的形式，健身舞蹈的课程的基础雏形。 OK， 那你最早这个课的雏形出来是哪一年？ 最早其实是特别范儿课程是2010年就有啊，在2010年之前我会开始在不断的去储备这个素材，然后2010年的时候我们其实编了三套课程，然后推到健身房里面去做反馈，然后反馈回来的信息当时是非常好的， OK， 所以就是说当时就确定要做这个项目了。 等于其实你是为了这个事情怎么说做了很长时间的筹备。 对，算是，因为这个职业生涯过程中间也一直在走嘛，就是我一直其实都在一线教课，现在 以前是教什么课？ 也是教健身课程，对，健身课程、健身舞蹈都在教，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特别系统化、体系化的课程。最早就是我们也在上国外的流行的课程，然后但是后来呢，其实就通过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实践反馈出来的一些大家的需求，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课程做调整和添加。 我想问一个比较细致一点的问题，就是刚刚你有讲说，国外那些健身的操和课，可能有一些不太适合咱们中国的人群，那咱们这边的需求和那边的结合有没有具体这样的一个？ 其实中国人跟老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老外就是说，其实先说中国人其实就是比较灵活，而且反应很快，学习东西速度非常快。老外其实在对于运动来说的话，他其实会是 迟钝一点， 也不是，他其实是偏向的领域不同，他的专注力、力量、爆发力都会比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要好，但中国人灵活性跟这个技巧 你会发现， 对对对，都非常是优势，所以在课程当中很多灵活性的动作在老外好多时候做不了的时候中国人都能做。 所以做了一个这种调整。 对对对， 那等于你们也要研究得很透彻。 是的。 那你之前自己走向这个行业是因为喜欢健身吗？ 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了，就是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学的并不是这个专业，我是毕业了以后其实去健身房工作，当时本身去做一些营销策划的工作的。 我想问你，打断一下，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市场营销。 哇，毫不挨边哎。 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 不过对你后期运作这个事情还是很有帮助的。 对对对，有帮助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的也不过是20-30年的时间，在这个周期里边，其实好多中国之前是没有这个从业人员的。 对， 所以其实大多数时候，因为我算是还相对比较早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教育还没有那么多的去进入这个行业的对接接口啊，包括体育院校也是。 其实是在最近几年，大家才真的提倡说什么全民健身都走进健身房。 嗯， 而且你还经常会发现医院的人还是会比健身房的人要多 啊。对， 所以就是因为中国人在这一方面，就健身理念这一方面确实还是差很多， 才开始发展， 对，才刚刚开始发展嘛。然后刚刚那个郑伟老师说他是学市场营销的，我就想到我们之前我自己本身我的教练，他学的是画画专业，上学的时候 啊， 一旦学画画，我就说那你学画画对你健身有什么帮助？他说我可以画人体的骨骼呀， 对对对， 所以他现在开始 画肌肉啊，没有，并没有， 对。 所以你之前学的什么专业和你后来做的是什么职业，就是有的时候想想还挺好玩的。 对对对对对， 4年学一个专业和你之后可能花10几年去研究你。 你看看人家郑伟老师现在把他们那个工作室运营的也很好呀。我这有几张图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健身流行舞蹈在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哦，这种 我关注到他的特点是他人比较多， 是 然后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教室里面。 这种感觉好有激情啊。 不，哎，这个舞台上面全部都是老师吗？这四个都是老师？ 对 对， 四个人一起教。 对，这是在公开课 啊。 我们会有一些推广的活动，对于一些新的健身房，大家不太了解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会有比较多老师同时去带动这个气氛和氛围。对对对， 这个是平时训练时候的场景吗？ 对，这是我们培训中间的一个场景。 一般上这种就是 像这种课大概要多少人凑成一节课？ 其实现在健身房大的传统俱乐部来说的话，因为对会员是免费的嘛，会员办了会员卡以后来会比较免费，然后教练员一般上课的时候人数在基础也要20多人，对， 20多人 要多的大一点地方，原来我上课的一个俱乐部能达到100人。 100个人？ 对， 100个人一个老师教吗？ 对， 但我觉得100个人可能只能保证那个氛围是好的，可能你如果在角落里面偷懒的话，老师根本不会看到。 其实最早的那个健身房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在那个健身房教了得有5-6年吧的课，所以在这个健身房的所有的这个会员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啊，所以大家带动互相带动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 有没有那种老会员就是在你们那儿跳了很久？ 嗯，有。 嗯嗯，但他会做一些其他训练吗？ 会啊。 哦， 对。嗯， 佳妮，我觉得这个适合你，适合你这种初学者，真的适合你。你一会儿可以先感受一下，真的适合你。 好的。 所以我还想问一下，郑伟老师，你现在还在代课对不对？ 对。 那你平时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 日常其实还好，因为我现在主要有几块事情。第一呢，就是我要运行这个课程的这个公司，然后就是包括从研发课程到推广，然后到培训，对，然后最后到教练员的排课，整个的这一系列的事情，这是正常的运营这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在过程中间包括研发的会议呀，然后培训，然后再到教练员的这个课程安排，再到后期的内训，整个的这一系列的部分都是我可能这一周期都会去做，因为我们是一个季度一次更新，所以我们的课程都是按照季度来更新的，那我们的整个工作周期都是按照季度来完成啊，这样 脑子得够用。 一个季度都有一个季度的任务。 对，我们会编新的课程，就像一会儿可能我们会带大家去跳的这个，带你俩去跳的这个舞蹈课，会有不同的音乐。 我们想跳新的课程 啊，可以的。 最新的， 我们想跳最新的，还没有在市面上教学生的，可以吗？ 可以。 那他教咱们是什么？咱们俩也不知道呀。 对呀。 有点浪费了。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再次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收看的方式呢就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上面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因为在稍后我们会有很精彩的舞蹈教学和展示的环节。 对， 另外我们今天的嘉宾颜值非常高，声音也好听，绝对不能错过。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郑伟老师的身材。 那我们是不是要提前欣赏一下？ 还是听声音比较听声音吧。 我想了解一下，作为一个健身流行舞蹈这样一个创始人和老师，你在平时会注意饮食吗？ 还好，因为我们其实对于自己来说的话，也不是说像大家说的所谓的说按斤按两称的那种，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过人的生活嘛，所以只要 过人的生活。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其实我 前两天过的不是人的生活， 就好多女生其实是吃草嘛，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动物了。OK， 所以我觉得正常饮食就是说你只要在生活当中不要太放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 状态。那你的正常饮食什么样子的？你来讲一下今天早上你吃的什么？ 今天早上还真的因为忙没吃早饭。 这就不健康了， 不是人的生活呀。 有一些，但是喝了一杯咖啡。就当热量的 中午呢 来源了啊。 中午 其实 由于忙的原因没有来得及吃饭。 一天都没有吃饭，所以我们节目组要管饭了吗？ 对的，我觉得这个是靠谱的。其实就是正常的吃一些炒菜啊什么的，我觉得别吃太大的油啊盐啊什么。 那你会介意吃麻辣火锅这种东西吗？ 我觉得你只要把周期控制好就可以了，比如一周吃1-2回，我觉得没问题。 一周吃1-2回麻辣火锅？ 对。 那汉堡也可以一周吃1-2回吗？ 那你就看你自己。明明这些都知道是垃圾食品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少量就好了。 那你对你自己的身材有一个，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小小的规划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很多人都说吃啊，7分吃3分练啊什么。其实我认为，如果你把训练当做一项长期的生活内容的话，我认为其实吃你不用刻意去控制。 对，确实是这样。 强度够大的话， 对， 就像之前我们经常讲，你一直坚持某一 种训练的话，你的新陈代谢会提高。 是的，基础代谢。 对，你的基础代谢提高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吃的跟以前一样多，但是并没有长胖。 嗯， 就是会有这样的 长不胖、 会有这样的好处，确实。所以吃什么都长不胖，并不是天生的体质，我觉得还是练出来的。 而且甚至有的时候，就好多人说那个要少吃嘛、少吃其实会降基代的，就是基础代谢一旦下来的话，你每天消耗小了，你再少吃其实也一样消耗的少。 是的。 但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多吃一些高蛋白的，它可以帮助你 的 对。 嗯，比如说我，我一天要吃12个鸡蛋清。 嗯， 无法想象。 蛋白也要适量。 是的。 他现在正在增肌。 我现在正在增肌 啊。 所以过着非人的生活。 对，我每天吃很多碳水，吃很多米饭，但是吃的都是那种没有油脂的。 对对对。 很想去你们那儿感受一下你们那个舞蹈课程，感觉很好玩。 嗯。其实人多更多的是氛围了、 是的， 就大家会很开心。 嗯，那老师你平时在生活当中除了就是正教课什么的，你自己会有一些训练吗？ 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训练？ 其实也是举铁了。 也是举铁， 力量型的。 那你可以有肌肉可以秀吗？ 还好吧，我因为我不属于是那个方向嘛、所以其实不太一样状态。 OK， 那你大概自己训练的话、一周频次是 其实就像刚才跟你说的，有的时候很多现在确实也比较忙，有的时候一周能，最近坚持的还好吧，有半年的时间，然后基本上一周能有个2到3次、3到4次这样子，差不多频率、 维持。 对， 你看看人家那么忙，还要设置新的课程，还要各种研发。 咱们节目组有地缝吗？ 我一会儿可以给你挖一个坑，你可以钻进去。 下次找一个镜头露不到的角落，你们听不见我，看不见我。 佳妮，你为什么不想健身？ 我，哎， 累。 我其实、 你是因为上研究生太忙了吗？她现在还是一个上学的小妹妹， 忙也只是一个原因。我觉得主要可能就是健身的时候让我感觉很枯燥。 你会累？ 如果让我去跳舞的话，我会很有激情的。 真的吗？ 真的。 佳妮基本上每周练一次，就是在我们节目里面。 这样暴露我。 那也不错，你们请的嘉宾应该都是非常资深的嘉宾。 对，我请的嘉宾质量都还很好。 是的。 所以我就靠节目这一次来练了。大家，我相信咱们很多在收看收听我们的朋友也是这样的。 不过其实这个佳妮刚刚说的也是一个现在的一个通病，有一些女生可能觉得自己身上瘦胖子嘛，我们之前讲过的白白肉比较多，她不想去健身房举铁，她觉得太枯燥了，她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开始的一项运动。然后呢，我 意思 对，就会觉得没意思，所以这种健身舞蹈这种课程就很适合这一类型的人。我就觉得说，每一个类型的，不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如果你想开始健身，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只要你找到一个你自己喜欢、适合你的运动的方式，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对， 是的， 找到自己适合的那条路，虽然我还没找到。 会不会今天下了节目之后，你就变成了一个疯狂热爱上健身舞蹈的人，每天都在跳舞？ 那就要看郑老师了。 我争取一定要说服你。 我也很好奇一会儿怎么把你打造， 接受你的安利。 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会来跟大家现场的教学，我跟佳妮都会分别来跟我们的郑伟老师学习这个健身的舞蹈，可能画面会很不舒适，因为我们两个女生个子太高了，跳起舞来没有任何协调度。然后我想先让郑老师在我们剩下的短短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会儿你要带我们做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说，因为大家对于健身操理解现在就是已经很简单的， 也是那种一个八拍一个八拍那样教我们吗？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其实健身舞蹈的基础就是健身操演变过来，所以其实它的基础的编排的原理也是这样子啊， 会更有美感一点。 你可以越跳越美。 嗯哼，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我们跳不美怎么办呢？ 就是过程嘛。其实 我们跳不美是我们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我们都有问题，是我教的也有问题，学的有问题。 那一会儿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呢，郑伟老师会教我跟佳妮跳一段，最后是我们单人跳还是我们一起配合着跳的舞蹈？ 我们可以一起配合。 好， 我们会有一些双人配合的部分。 哦，那我很期待哎。 OK。 很期待和颜值这么高的嘉宾一起跳舞，毕竟我的人生生涯中也没有跳过几次舞。 来吧，一定要把这段给你剪进去。 你知道吗？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选修课，我当时选了一次健美操，然后我们那个健美操老师就说：“妈呀，你这么高的个，这么长的腿，怎么跳起舞来那么难看？” 这次说不定要 给他一巴掌了，我要挑战我自己。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呢，会有非常精彩的现场，我跟嘉宁跳得很丑的舞蹈，以及长得很帅、声音又好听的郑伟老师来跟我们进行现场教学。大家不要忘记，还是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永远还是瞬间，

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01，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萌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欢迎大家回来。刚刚我们从就是迟到的一直播打开之后，看到了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叫做上单雷的朋友，在这里， 他是在夸我吗？ 夸小雨姐， 他说我的妆化得很好，是像是大韩民国的姐姐， 对，像是韩范儿的妆容。被夸到了，有什么感想？采访一下你，小雨姐， 因为我并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在夸我，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感受。不过也欢迎大家积极来通过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我看现在还在不断的有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直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现在这个时间，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听广播几乎是一动不动，可能堵在路上，所以欢迎大家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甚至可以跟我们一起活动一下。 对，看着我们的视频。 是的，那今天呢， 上肢 接下来还是要来隆重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特别范儿健身舞蹈课程的创始人郑伟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郑伟。 依旧是非常深沉的声音， 声音很好听， 很有魅力的。 当我们聊了一个小时，大概了解了一下郑伟老师平时生活的日常呀，包括他是怎么样来创造这个课程出来的， 跳进这个坑， 对，如何跳进这个坑，你这个形容很准确。然后呢，现在等于刚刚郑伟老师也跟我们说，他这个课程是很贴合中国人对于健身的一些需求的， 这叫接我们中国的地气儿。 而且还很有乐趣，而且佳妮也说了，她很难开始训练，就是因为她觉得太枯燥了。 对，因为健身举铁一二一二，我觉得就没有那种心灵和肉体的交融，只有肉体的锻炼。 肌肉在和你交流呀， 肌肉怎么能跟我说话？ 不过很期待今天跳完这个舞之后，不知道佳妮能不能爱上这项运动。如果能让她动起来也是很艰难的了，毕竟上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她也没有开始运动起来。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请我们郑伟老师和佳妮到我们的表演区去，然后我来给他们放一段音乐，他们将根据这段音乐来学习舞蹈。我先来试一下音乐播放的情况。 OK， 我们可以开始。行，那我们接下来先教佳妮两个动作吧。然后以前你有，刚才我们简单聊了聊，以前你有民族舞的底子，对吗？那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其实跟民族舞可能不太相关的哈，就是考验一下你对于音乐跟动作的结合，好吧？我们有几个简单的动作，先学一下。这一段会有一些 disco 的风格 ，disco 知道是什么感觉，对不对？就是摇摆嘛，对吧？就让身体有一个基础的律动，其实动作都非常简单。对对对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像感觉有一点点健美操的感觉，好吧 ？OK， 然后把一个手抬起来，来一个手向上伸，然后向下穿，对，向上伸，向下穿，可以吗？啊，然后把臀部向伸，手臂的这一侧伸出去，对，然后再下来穿。可以吗？连继续的啊，三二一，走，伸下上下上下，对，弹动弹动，对，让身体有一个基础的弹动就放松下来。对，双手我们试一下啊，双手就是上，对，然后下，再上，再下，对，所以我们连续做试一下，预备走 ，and one two one two one two。One, two. 对，就这个感觉，好吗？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把手从眼前划开，哇，一片天空，今天天儿又晴点儿了，好吧？所以我们把手划开，然后在另外一边两侧做交替，好吧？然后抬， 这怎么像太极的云手啊？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身体的重心稍微有一些起伏，就并步侧面过来，然后在另外一侧打开，好吧？连续做，很简单 ，OK 哈，基本上。动作就是这几个，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动作的变化，你就跟音乐中间跟我一起来做好吗？ 好 OK， 那我们就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哦，我要跟你们报备一下， 好， 就是我们那个 音乐播放是没有问题的、嗯、但是由于咱们设备的原因，我开着话筒，所以你们会听不到，所以不如、啊、所以不如这样吧、啊、不如这样，我把手机给你们， 好的， 可以拿我手机来播放一下， 好好好。哦，那我这个声音大了，你那边没事吧？ 啊，没关系，没关系。 哦、我放到最大了哈。 好的。 这个节奏你先感受一下，做律动。对，是的哈。对，侧面并步，并步，迈步收脚，迈步收脚。 哦、好好哦。 可以的哈。做摆髋哈，打鼓一 样。感觉课堂的感觉一下就呈现出来了。 二对。 哇， 表情很投入，看到了吗？加油，一二一， 融入到音乐， 打鼓一样哈。很好，四三二，划开，记得手，一二，对，很好哈， 很好， 向侧划开，身体柔软落地哈，膝盖弯曲一点，可以的哈，耶、yeah, ，还有两次，加油哈，打鼓回来哈 ，and。二三四五六，伸手记得吗？上下上下，很好。另外一边哈，走。一二三四五六，那边手，上下上下，可以的哈，耶、yeah ，可以吗？ 这样就是一段 他的跟随感非常好，哎，他的跟随感非常 好。 所以老师刚刚你是不是说还有那个你们两个人可以互动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再加进一段你们两个互动，因为我刚刚觉得哇，那个歌曲一放出来，然后一跳起来，因为郑伟老师很专业，现场一下就出来那种代课的感觉， 是吗？ 而且是高端的一对一。 Okay。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做的两段练习里面有很多的就是刚才那一段练习里面有表动了动作变化，其实佳妮的跟随和乐感都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你的底子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能找到音乐当中的节拍，这个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但对于大众来说的好多人其实 怎么办 需要一个过程，对，乐感其实是需要多听的， 我现在压力非常大 没关系，待会儿我帮你找一个不需要乐感的了你肯定听过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好吧那我们做一节互动练习 好 不好？OK， 老师，你可以把那个音乐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这样就不会根据你的那个手的摆动而影响它。 OK， 其实刚才还是挺明显的，可以从话筒里传出去，还不错效果。 是吗？是吗 ？OK， 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练习。其实，我们在健身房上课的时候，其实人会很多嘛，我们会有一些队形和组织，但是呢，其实都是大家都会通过一句话就能明白。就比如说和旁边的手拉手。对，然后待会儿我们需要做的同样的节奏，一起举起双手，对，双手举起来，因为我有一个要拿麦克嘛，哈 ，OK， 我们一起来做哈 ，OK， 做摆动，一，跟我一边双手练，二， 做双手的摆动，哇， 再来这边，一，三， 连续做三次啊 ，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 对。 另外一边摆， 再打。 我们现在的画面非常好看，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 二三，很好 ，OK。这个动作其实就是让很多人在互动配合的时候，我们可以站成一整排，大家做同样动作就非常好了。我们放音乐试一下哈，来。 出汗了呀，他们两个人。 对哦，我都出汗了，我出汗比较快哈。其实动作特简单，我们一起来，原地做踏步，原地踏步，试着踩音乐，对着，对，听到小号声了哈，准备哈，松手哈 ，OK。然后我们做一个动作，向侧面迈步点地收脚点地，迈步点地收脚点地，身体下来一点哈，哒哒哒哒哒哒。身体前和后哈，一起向前走，拉手，举手，举手，再后退，另外一侧迈步点地，迈步点地，对，前后前后前后前后，一二三四五六，向前走哈，举手，然后再向后退，很好哈，迈步 ，OK。这个节奏基本没问题了哈， 嗯， 我们试一下哈，刚才动作向前举手，挥挥手，还记得一二三，一二三，向后退哈，向下，一二三，一二三，向前来，对，一二三，一二三，很好，节奏对了哈， 哇， 对，再做两遍哈，一二三四，膝盖弯曲哈， 二三四 ，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 很好。节奏感和身体上肢下肢配合。 老师，你最好还是对准话筒讲话。 可以的哈。嗯。好的，耶、yeah。 很欢快哎，那个氛围一下就出来了。 OK。 加上音乐就不一样。 对，其实今天我们还简化了很多，在健身房教课的过程中间，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位置变化。嗯，因为今天场地也有限，我们不可能跑得太远，所以基本上我会删掉了比较多的手上动作和动作的节奏。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并没有那么难，很好上手。 对。 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舞蹈很减压，哎。适合在工作之后去做， 是 很开心。 其实更多的练习是在，如果人多的话，大家的氛围，你的一个微笑可能会影响到身边的人，那个状态是往往自己在锻炼的时候感受不到的。 太棒了呀！ 还好还好。 你们要不要先回来休息一下？ 好 ，OK， 好。 老师辛苦了， 没事，这个放。 我们把话 别看他们刚才就那么简单的跳了几下，两个人感觉都冒汗了。 我出汗比较快。 来，佳妮，快回来，说一下刚才什么感受？感觉你也很开心啊。 对，很开心，因为只要音乐一放出来的话就很开心。 所以你是喜欢跳舞的？ 对，我非常喜欢跳舞。 小的时候有练过民族舞，但现在对现代舞也还 OK。 对，就是有那个节律感的都。 那如果讲真，你对这种课是会感兴趣的吗？ 嗯，我觉得会比健身有兴趣。因为健身真的就在我看来太枯燥了，也没有什么节律，我总觉得就是一个单纯的像机器一样在训练的过程。 可是郑伟老师，像这种就是类型的运动会不会不太适合佳妮？ 我觉得其实他刚才的感觉非常好， 可我觉得他太瘦了呀，越跳越瘦怎么办？ 不会不会，其实我们在中间刚才带佳妮做的两段练习里边，基本上都是有一些互动，有一些 舞蹈动作的。其实一节课不仅仅有这些，待会儿我可能会带你做两节力量训练偏多一些的。 好的呀，期待。 所以我们可能待会儿的练习会有一些幅度比较大一些的，比如包括跳蹲啊等等。所以其实在一节舞蹈课的安排和我们在创编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些，不单单只有心肺的训练，也会有一些肌肉。 所以你们这些课的安排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类， 是 大概都有哪些呀？ 其实就是一节整节的课程中间，我们会把它分成心率的几个波峰，我们一般不会超过三个波峰，在50分钟的课程里面。 什么叫波峰？ 也就意味着其实就是身体的感受会稍微有点累的环节，然后一般在运动领域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叫自我费力程度的一个监测，就意味着从1到10的评判，自我评判一个我现在自己的感受，运动的难度和强度的感受。哎，对。 那大家在选这个课程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吗？ 具体的情况来选择。 一般教练员会编排关于这堂课的整个的运动强度，所以一般我们会在课程的套路更新的时候，会给我们教练员培训，给他们告诉他们这整段的这一套新课程是有怎样的波峰的。 哦，那教练跟学生之间会有沟通吗？因为我刚刚就在看到说一个很大的教室里面，然后可能说几个教练，然后教很多学生，这样的话会不会就是呈现出来的效果只有氛围，会不会担心效果不太好之类的？ 我这么说，其实团课和私教的区别就在于团课的教练员要更多能照顾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做的事情。我们会让同样所有的人都统一先开始，然后针对性的去解决有一些个别的问题。 也会给大家做针对性的指导。 对， 那这样的 很好玩呀， 我们的疑问都打消了，这是一个很就是很放松的很轻松的一个运动方式。 对，因为现在在市场上有太多种多样的运动方式了。 对， 大家可能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就像前两天我在世贸天阶那边吃饭，然后路过了一个也不能叫健身房吧，他写的名字叫做什么什么减压馆。然后呢，我是中午去的，因为我不是下午要健身吗？中午的时候路过他那里面就在上课，我觉得他并没有什么课程的安排，很简单，真的就是在减压，就是一个老师在舞台上面，然后下面站满了学生，很多人就在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规律的乱跳一气。 解放天性， 对，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妈呀，这也能算是一种课吗？ 其实我跟你简单了解一下，就是说最早其实我们去美国的时候也会关注到一个这样的类似的课程，其实 跟你这种不太一样，你这种是很好玩的感觉，是大家一起互动起来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通过编排了，大家都我们会有教练员会有一些预先的提示告诉会员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就可能我会简单跟你沟通，也许这个方向熟你会大概明白这个方向，我在做动作指导的时候在跟着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很快能知道我的方向，然后能跟上我的动作，但其实还有很多的练习其实是就像刚才你说的类似于释放天性这样的课程， 我是唯一的一次看到亲眼看到，而且你都吓傻了 就可能外边你就像 请到他们过来我们节目讲一下 对对，就是可能更多的 发生了什么 关注内心的一些东西了 所以郑文老师你是知道这种体系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的， 我没有看过你说的那个健身房的课程就是养生馆或者什么是减压馆之类的课程，但是其实是有这样的体系的就是通过音乐让人去达到一个自己的感受的释放其实类似于像刚才说的释放天性， 对， 就是你在这音乐当中去找到自己去想表达的东西，但其实中国人的内敛往往其实在这种课程当中并不是很能投入进去， 咱们一般就是中国人可能就是会比较不好意思， 但这两年我觉得其实好很多了， 对，我觉得刚刚像你们这种形式就非常快速就融入进来了，就嘉宾本来还对站在那不知道要干嘛，然后老师一引导马上就进入状态，那种感觉非常好， 尤其是音乐一出来之后就整个的那个氛围就有了，如果我在想就如果是很多人一块上这个课可能氛围会更好， 我会愿意尝试，我会想我也想很想去上这个课， 去吧， 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私下约一下郑伟老师去他那儿看一 下可以 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来看一看我们现场，刚刚我们带来了很欢乐的郑伟老师带嘉宾跳了一段比较简单但是已经让他们出汗了的一小段舞蹈，然后据说接下来呢要带我跳的是强度比较大的，我可能会 hold 不住就是可能一下就露馅， 相信你自己 我可能会 燃烧你的卡路里 直接累到趴下，但是现在我们时间还来得及吗？不然我们下个时段再跳好了， 下个时段再跳吧、 okay. 好的， 我们可以再聊一会儿， 也欢迎大家在易直播和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可以直接给郑伟老师来提出问题， 对， 让他给我们进行解答。 在易直播上面收看我们直播的用户也可以点个关注啊，这样下次能够收到我们节目的那个推送。 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健身流行舞，对吗？我这样讲， 对对对。 刚刚也了解到了，郑伟老师是怎么样创办这一套健身舞的，然后嘉妮也是跟他来学习了一下， 现场感受一下，手心已经冒汗。 我现在非常迫不及待想到下一个环节，想学一下。而且你知道郑伟老师他很有 收住你的极限， 他很有魅力。他一开始那个音乐的时候，他那个 对范儿就起来了， 特别范儿一下就上来了， 扣题了， 就有一种那个绅士的感觉，那种舞蹈， 所以现在到你们工作室里面，你是不是那种头牌课？如果能赶上你的课，就是非常幸运。 还好，因为我现在一周就三天课，所以基本来说的话， 那真是要碰运气。 还好吧，还好吧。 你们一共有多少个老师？ 特别范儿现在在北京有将近40个教练。对， 还是一个团队。 你们是比较大，在北京有几家？ 其实我们不是实体工作室，我们是其实课程输送到各个健身房，老师去上课， 主要是输出人才。 对对对， 哎，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想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想上这种课的话，可以从你那儿约老师出来帮我代课，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就是你去健身房，就是有特别范儿课程的健身房，你可以在你附近 search 就可以了。我们会有一些，就比如我们的公号里面会推一些，之后会有一些这个老师的上课的地点。然后如果你对这课程感兴趣，你可以去那个附近上。 就它是在游动的，它不是固定在一个健身房里面的。 对对对， 快闪， 可以这样理解， 闪在这个健身房，闪在那个健身房。 是的， 但老师会有一些固定的课程了就是也会方便大家。 那你周三天的课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吗？ 对， 那你每次面对的学生都是陌生的呀？ 不是，我是固定在这三个地方，每周这个时间去上课。对对。 会有一些比较熟的学员吗？ 会有，会有。 像刚刚我们在节目间隙的时候聊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些学生，老师你来讲吧。 哪个 站在就后 有些学生刚开始会不好意思、 哦、对对对 上课的心理、 嗯、OK 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中间间歇的时候闲聊，就是说对于这个上团体课程学员的这个心态，就好多人比如像我原来在一个健身房上课的时候是最多的时候有100人、嗯、所以其实一开始在最后两三排的基本上都是新来或者第一次或第二次来上这个课， 就那种坏学生心理你知道吗，想坐在最后一排不被老师发现、嗯、 也或者是就是害怕自己不够好、嗯、 对对对对对， 自卑， 所以其实更多的人参与到一个新的事物里边一开始他都是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他会有恐惧心理、 嗯、 所以一般我们对于上课来说的话我们会有一些队形变化，会帮助让这些人可能能走到中间来，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对对对，甚至以前我们还做过一些 这个很可怕，就像上课的时候老师忽然说接下来我要点名点学号、啊、 我们来每一排每一排的来 表演一遍， 这很可怕， 这排来一遍， 对对对， 那排来一遍、嗯、最后一排换到第一排来 我们之前是直接教练员跑到最后一排然后说大家向后转，然后最后一排就变成第一排了，我们跳一节然后再往前走， 那你们会发现当最后一排的学生变成第一排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一开始会有惊慌失措，但其实你会发现通过这样的练习以后往往最后一排的人也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哈，但其实他有的时候再能来第二次课程这样的过程他就会慢慢往前挤往前站了，因为就这么说你可能都会参加过这种队列，就像以前老师上课一样，就是当你能往前坐或者往前站的时候你其实看到的信息更多，他会能感受到这个东西的， 嗯嗯，这就是健身带来的魅力啊， 嗯嗯， 佳妮你快点快点吧 为什么又call我 又cue到你，今天我们 成为一个反面案例了， 接触了非常好玩的这个健身流行舞、 嗯、 在我们下一个时段当中呢郑伟老师会现场来带我做一些强度可能更大一点更好玩的一些训练、 嗯、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和广播收听的方式来持续关注的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 一会儿见吧， 一会儿见。

佳妮，你跟我换一下位置， 拍一下台子。 哎呀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练习方式了。那么小雨其实 你就是想针对我 没有，因为特别范儿课程呢，其实我想让大家去了解的就是刚才我们对就是可以适合不同的人在的需求。在这个课堂当中，我们不仅有舞蹈的一些练习，然后同样呢也会融入了更多的健身动作，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幅度。刚才听中间听这个小雨说，这个他已经能做对 八十 公斤了，据说已经哈。所以那当然我们的 大拇指做了80公斤臀推 啊，对，所以其实 公斤的臀推就照这个力度了。 所以呢，待会儿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跳蹲的动作啊。那跳蹲的动作其实对于你来说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待会儿的动作就希望你能做标准一些哈。OK， 好，那我们首先做一个第一个动作哈，我们稍微的打开一点双脚的站距啊，向前跳的时候呢。其实双脚落地，同时膝盖弯曲向后，做一个标准的深蹲，好吗？我们一起哈，拉着手试一次，来往后跳一点哈。这个线应该不会影响到你，跳到线前，这个线的前面，好吗 ？OK， 我们一起来啊，三二一，跳。跳蹲， 哇， 哎，对，很好。 地震了。 跳蹲的同时呢，让膝盖和双腿都打开一点，膝盖向外。我们一起来，三二一，走，蹲。很好，漂亮，这是第一个动作哈、啊，待会儿我们会重复比较多的次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相信你也听过。我们一般在健身课程当中，这个动作一般会重复大概4-8拍吧。OK， 所以就是对，就会向前向后走。OK，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这歌其实你应该听过 ，YMCA 听过吗？ 听过。 对 ，OK， 所以我们有一个手势和身体的位置，我们一起学一下啊 ，Y， 对 M， 对 C。 哎，可以哈，我们待会儿你自己试一次，我看对不对 ？Y 伸直手臂，对，然后 M C 对 A， 哎对，所以我们待会儿中间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来完成这个动作，好吗 好 ？OK， 那我们放音乐来试一下啊。 期待哦，小姐姐刚刚跳那几下非常美，非常好看，不用担心，毕竟我们今天是韩范小姐姐。 来，我们一起拉手向前跳哈，走，蹲，很好，然后向后退，别着急，再来向前蹲，双腿打开，好啊，继续双脚的间距打开一些，非常好，伸手试一次哈，左手， 右手， 收回来，再次向前跳哈，走，哎，拉手，继续来，加油，走，蹲，很好。继续哈，我们在课程中间会要求大家尽量往远跳，伸手向上，左手， 右手，左手， 右手哈，原地踏步，摆4个 pose， 还记得 YMC？ 记得 YMCA。 OK， 自己来一次 ，Y。对，向前啊，向前走，抬腿哈，一二三，抬腿，一二三，很好哈，继续举手 ，YMCA， 再来一次哈 ，YMCA， 很好，向前走，提腿，向后退，很好，可以啊，没关系，向前跳，双脚打开，哎，很好，再低一点哈，加油。我们增加一点难度哈，双手举高跳蹲，很好，再来一 次， 加油哈，继续来，正常做，哈哈，你可以做难度了是吗？来走，加油，很好，膝盖注意别往前推，臀部往后坐，再来最后一次，很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摆 pose 哈，原地踏步，举手 YMC。对，再来一次，很好，向前走，提腿，累了吗？还可以哈，一二三，嘿，举手向上 ，Y， 对，会唱可以唱 ，YMCA， 很好，向前走，提腿，再一次哈 ，OK， 耶、yeah, ，High five， 耶、 yeah. ，OK。 挑战成功， 还好还好， 要不要再来一个？ 怎么样，适合你吗？ 有活力，适合我。 适合你，对不对？啊，所以深蹲要还能来吗？深蹲都能，你可以喘口气儿，可以 休息一下， 休息。还确定可以再来一个吗？ 确定。 OK， 好，那待会儿我们再做一节练习哈，考验一个协调性，平时觉得怎么样？那看看今天能不能克服你的协调练习哈，我们试着把左脚向前，右手向前。他要分别一下，想一下哪个是左脚，哪个是右手，然后再换对面一边。对，然后左脚向侧迈一步收过来，很好。然后再右脚向前和左手，对，然后再换对边。然后再迈右脚过来。哎，很好，可以看看你会不会撞到我哈。我们刚才动作连起来试一下， 是会撞到的， 是吗？来一次，三二一，走，左脚，右脚向侧，手滑开，打个响指，然后再右脚伸，对，左脚伸，右脚向侧，滑开，打个响指。哎，对，我们就这一个动作，好吗？这一节音乐就是一个动作，其他都简单哈。再来一次，三二一，走，一。二三四，再来，五六，然后七八，哎，哪个手其实一开始都不重要，我们跟着音乐来试一次哈。 来吧， 来，我们听一下哈。其实有很多动作，你只要放开音乐，身体就不那么重要了哈。动作的方向都可以跟着音乐节奏慢慢被掩盖，所以一开始就放松下来就对了哈。来，轻松的啊，迈步点地。迈步点地，记得啊，脚向前踩，一二向侧滑，打响指哈，一二再回去，对，手要留在后面哈，一二向侧滑，收，很好，这次对的哈，再做一次，走，侧面，很好，向前踩脚伸脚，踩脚伸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可以的哈，能完美的跟我做反面也是很好的，对，这是镜面教学哈 ，OK， 镜面教学， 加油哈，一起做点地哈，刚才动作，前前向侧哈，前前向侧哈 ，One Two， 侧面哈，一。二三四，看现在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延迟效果，延迟效果。OK 哈、啊，来向前走啊！刚才动作，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哒哒哒哒。 这个你反的耶！ 哎，现在就对了吧？ 对。 其实需要动动脑子哈，侧面后退走，哒哒哒哒 ，Over side， 可以的哈。好的 ，high five， 耶、yeah ！ Yeah、还好吗？ 好棒，好棒！ 来客观评价一下小雨的动作， 很漂亮，很漂亮， 是吗？ 长胳膊长腿跳舞就是好看。 其实最重要的是长腿跳什么都好。 嗯，这样的学生你们会欢迎吗？经常撞到 你。特别会，你知道吗？对，我们其实上课过程中有很多肢体接触，就这样的动作会撞到。嗯、但是其实撞到有两个人，其实再看一下，是很开心的，你知道吗？就总比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站着是。 可以的，来吧， 上上瘾了呀，我们两个人， 来吧，太好玩了，今天这个，来感受一下， 还试一下，我们就还试刚才这个怎么样？他刚才没有攻克的这个节奏啊， 这个后来越来越快了，我就懵掉了。 对 ，OK， 来试一下哈，向前踩，伸手，然后另外一边。对，然后在侧面伸手，对，这手指打响指，在另外一边伸右脚和左手再交换，对，迈右脚，左手抬起来打响指，可以啊，我们试一下，对， 嗯， 好，来一遍哈，三二一，走，一二三四，再来五。 没有比我强到哪里去，这位小妹妹。 七八，哎，对，自己试一遍哈，给你个机会表现一下，往中间站来。 三，哪只手来着？ 先伸左脚，然后伸右手，哈，来，预备，我来喊节拍，三二一，走，一二三四，再来右脚， 很好看呀， 左手，一二三四，漂亮。哎，对 ，wave， 手就是 wave， 甩开，哎，可以，还不错，漂亮，耶、yeah ，客观评价一下， 还不错。 老师，你来客观评价一下吧。 哎，我觉得真的很好，你俩其实， 那你要给我们两个一个排名哦，你要选出我们两个今天哪个是今日最佳哦。 我已经出汗了，你知道吗？ 你要扯开话题。 对，其实我觉得在过程中间每个人的擅长不一样，你的跳蹲更有力，他的节奏和协调会更好。每个人其实这就是身体素质的方向不一样，明白吗？ 很聪明的回答， 永远都不会得罪你。 不会不会，关键最重要的优点就是都是腿长。 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回来了。每次上节目都感觉很对不起我们嘉宾。 为什么？ 一直给嘉宾出各种问题，还尤其是健身环节，还让嘉宾满头大汗。 对， 主要是做 没有出汗， 主要是做反馈，是吧？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而且今天教我们两个这么不协调两个学生， 但我刚刚从那个镜头里面反馈看，我自我感觉还挺良好的。 真的耶！ 我觉得我跳起来，哎，还可以， 对，还挺好看， 感觉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发展。也许 也不看是谁教的， 我可以去郑文老师那儿练一年，明年我争取 C 位出道一下。 小雨姐，这个就有一个道理了。其实之前并不是你不协调，而是你没有找到好老师。 哦，对呀。说到 这一语惊醒梦中人， 就觉得而且可能就是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岁月的一直在累积有关系，就是现在可能比以前因为健身可能更有自信一些。 对， 以前的话可能在镜头前面不太好意思做这种舞律动啊韵律这种感觉的动作。 对，个子高的女生可能都会有这种烦恼。 对，个子高的女生就会，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是走路都会被别人嘲笑的， 因为害怕自己就是放大的，就是什么都是放大的，美放大是美，丑放大就更丑了。 对，老师你们那儿除了这种小，就是你们都是主打的小团体课？ 大团体。 大团体课。 对，其实小团体的话会基本不会超过15人吧，12到15人。但大团体来说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这课程中间设置了很多互动和游戏，包括这个舞蹈和健身动作的 结合。还有游戏。 对， 互动的游戏是什么样的？ 我们以前会， 我也很想玩， 会在公开课过程中间 下次再请， 是一些群体的游戏。比如说我们会喊一个数字，然后让所有人开始围着圈跑，然后我们喊一个数字，然后就是那个数字的人数抱在一起，然后大家就会特别快的容产生这种破冰的效果啊。就本身你会不认识的人，但是我喊的一个数字，你可能就自己，但是你必须要去抱身边4个人，对，然后抱成团，这时候就会大家很快的融入在一起。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欢乐还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是的， 重要的是其实能交到很多好朋友。哎， 对对， 因为上大团体课的人可能之间也都不太认识。 我都感觉我在跳完这两段之后变得开朗了，很想找人说话。 那你在这儿聊到那个挑战新歌声开始你再走。 就这样了。 今天也非常开心请到了郑伟老师，然后我之前一直是坚持说自己是一个喜欢做力量训练的那种很非常有狠劲儿那种女孩子，但是今天我发现，哎，律动起来从镜头里面看非常开心，是郑伟老师在带我跳舞的时候，我的脸上是不自觉的就 洋溢着 那种笑容，就 对，我都打算给你剪一个纪录片。 真的吗？ 就剪一个今天我们这期小片，就是什么从无到有，从不敢尝试到勇敢尝试。 谢谢姐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平台，在我们节目之后呢，可能过几天就会有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精简版的一个小视频。 对 对，然后我们 活力982的微博上。 是的，郑伟老师今天还是觉得很荣幸能邀请到他来，因为他是一个很会带课，并且呢颜值又高，声音还非常好听，身高也很不错，是一个很优质的嘉宾。 简称声优是吧？ 哎，那也欢迎郑伟老师可以之后经常来我们节目里玩，然后让大家多多了解这个流行健身流行舞蹈。 对， 好的， 多多的加入到你们的这个团队当中。那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喽，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潮流梦工厂的其他的各个不同的板块。我是小雨， 我是佳妮，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也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收看。 老师可以跟大家说拜拜喽。 好，拜拜， 谢谢。 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马上来也忘，热相争，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Oh.